山，但那敌人披金阳，日反掌，抱定乾坤，先帝家业，家难扬啊！算久了，韩家的爷，定做三分。官风道不相合，职场帅意东西战，南北交，北国通晋，周文王方将场。周氏大战，汉之啊国，怎比得前辈的先大臣，前我是在地老王，我量一量亲一 前缺少过，只